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张恩泽，第十三集。李朝也暗自感慨，镜头前那二人身材的完美，左然的身体充满力量感，何修义则有着纤细流畅的线条。两人又重新拍了一条，这回过了。在李朝隐宣布完工后，左然双手突然紧搂住何修义，将头埋在何修义的颈间，锁骨上方那个精致的颈窝处。左老师，怎么了你？ 突然有点头晕。 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会突然头晕啊？ 嗯，血糖有一些低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 这样啊。何修义也搂住了左然，方才左然摇头时柔软的黑发扫过何修义的颈肩，令何修义猛地站立了下。 怎么了？ 左老师突然有点头晕，站不住了，需要休息一下，我扶着，马上好啊，抱歉了。 啊！ 听说影帝头晕了，李朝隐和凯文急忙走上前去。 快快快，快坐下。 从第二天开始，拍摄现场便只有两个主演，导演和摄影师等少数几个人了。左然将头从何修义颈间抬起。 没事了。 李朝隐凯文仔细看了看左然，发现对方眼中的确是一片清明，总算放下了心。 是片场太闷了。 大概。 戏份全部结束，何修义穿上了衣服走出房间，与他能找到的所有剧组人员一一道谢道别。李朝隐笑了笑，并肯定了他的演技，真诚地祝愿何修义能够重新地回到浪尖。周林呢，明显不待见他，一直自顾自地抽烟。 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 凯文的这话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很诡异。录音师也笑了一下，剩下的人全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收拾东西，商量事情，连正眼看何修义的都没有。也是，我不过是个裸体罢了，有谁会关注这样的东西？在与柳阳亭道别时，柳阳亭羞涩地笑道： 前辈演技精湛，我会努力的，争取能够跟上前辈，不让观众看出差距。 柳阳亭之前离开了两天，刚刚回到剧组，准备在何修义离开后继续拍剩余的戏。旁边有人拍了拍柳阳亭： 刘小鲜肉啊，你都红破天了，哎，性格不要总是这么软呢。 我红吗？我不红的，哪里红了？只是最近把这辈子的好运气全部透支了，才有幸遇到了几个喜欢我的天使。我努力，只是为了让他们开心。 还不红啊？你还要怎么红啊？果三差五便上热搜了，新闻上到处都有你。 行了，别杞人忧天了，加油。最后一个道谢道别的对象是左然。左老师，五天来我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我马上就离组，想给你道个别。 哦，知道了。 那就这样了。何修义本来想再讲几句， 比如有缘再见之类的。不过想了想，对方是个影帝，自己只是一个拍五天戏的小替身，未免有些攀交情的嫌疑，话临到嘴边又咽下了。左然看着何修义的脸，似乎在等对方继续讲。见何修义突然转身，眸子难以察觉地按了按。 对了， 啊， 李导应该有你的联系方式吧？ 嗯，有啊。 那就好，万一有需要补拍的地方再找你。 嗯。 何修义再次敬佩起左然，这左影帝啊，心里真是时时刻刻都想着戏。 还有， 左然拿起放在桌上的文件夹，用漂亮的手指拎出一张表格。 这是家族剧组的通讯录，你如果有事也可以随时说。 哦，好，谢谢啊。 这张通讯录给你了，我已经问过李导了。 何修义低头看了看，发现通讯录上密密麻麻地罗列着电话，左边一栏是姓名栏，右边一栏是电话栏，第一行便是李朝隐导演。姓名是按照职责排的，先是导演组，包括导演、副导演、执行导演、场记，而后是制片组，第一个是周林，下边是制片主任、生活制片，接着是剧务组、摄影组、美工组、录音组，最后才是演员。何修义发现有一个人的联系方式非常的奇特，就是左然。左然占了好大一片空间，右边一栏不仅列了手机号码，还有宅电，还有邮箱、微信、 QQ 等等一大堆一大堆。何修义想了想，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左然角色太重要了，生怕人找不到他，因此将各种联系方式全部写在上面了。再看看下边那个柳阳亭，只有手机号码，敬业程度差距明显。何修义仔细地叠好，抬头对左然笑了笑。好的， 嗯， 那拜拜了。 左然依旧是一个冷冷的， 嗯。 旁边柳阳亭看见了，露出了一个厌恶的神情。何修义背着装衣服的包，缓缓地向门口走去。五天演员生涯已经是结束了，这是他极为短暂的愉悦时光。而此时，他正快速地朝着远方的地平线消失练迹。再见了，再见了家族，再见了剧组，再见了沈岩，再见了左然。就在何修义即将踏出片场时，演员副导演张希突然叫住了何修义。 喂，你等下。 啊， 张希几步走到何修义的面前。 哎，那谁，等下你再替柳阳亭演一场。 啊，又加戏了？ 哦，不是，后面还有场戏，柳阳亭有点不太方便演，李超演导演让你替一下。 是什么戏啊？ 对于演戏，何修义有渴望。张希塞给了何修义几页分镜头脚本。 是沈岩抽了宋智一个耳光，喏，你看看吧。 听见副导演张希的话，何修义低头看了看剧本。 柳阳亭怎么不能演了？ 嗨，这就是吧，柳阳亭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进组以来病了好几回了，总要吃药。他刚才说啊，他有过敏性皮肤病，用力一碰就肿，一整天才能消，拍这场戏啊有点麻烦。这柳阳亭看起来细皮嫩肉的，出了印子确实不容易消。 为了效果，李导让作用地真打，不能青山。这场你替他演了吧。 哼，被抽耳光啊。裸替还得兼职抽替是吧？ 嗯。 行，抽呗，没问题啊。20万挺多了，这场就当赠品了。 虽然已经离开娱乐圈多年了，但何修一也清楚，裸替或者其他的替，替挨打，替落水，甚至替吃大鱼大肉，替任何事都是正常的。现在的替多种多样，据说还有稳替、贵替，当红小生们不愿意演的，总能找到替身来解决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 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童音张恩泽。感谢您的收听。